在这对手不一定会接住未来的烟灰，再会但愿会，然后便会然后便会然后便会

想念你，好梦依然没有醒。那夜你曾经怎样融入我的心，让我相信从此不会再孤寂。 就战扑向我，感动爱已闯祸，但仍随后无言，可以如何？谁料突然问我，暂时度过，令我不知怎讲，只想听错。但人像已中招，仿佛失去自我，你竟一再说，无心将痴心刺破。再去爱，这结局请不必去改。情深是感觉热爱，从来没勉强继续抵制痛爱，当作热爱。